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44集，方景行轻轻笑了一声，随后roll了78点。小队成员暂时还不清楚某位封印师大佬的属性，只当是随机事件，也跟着roll了一下，最后材料被炸子收入了囊中。第二个稀有材料开始分配，江晨没有第一个来，等他们差不多揉完这才凑过去。五点。 大佬今天的运气不好啊。 一行人和狗剩几人的脑子比他灵活，联想到大佬刚刚让暗冥师开箱，后知后觉的意识到了一件事儿。不过他们没有太早下定论，等这一轮的材料到了谢成岩手里，他们便开了第三轮。只见封印师斯文的抬手一拉，叮的一声，八点。江晨忍着炸老虎机的冲动，见周围一片死寂，淡漠地问： 都看着我干嘛？ 方景行正忍笑忍得痛苦，没有开口，其余几人摇头： 没什么。 第三个材料也分配完毕，只剩最后一个了。方景行拍拍封印师的肩，示意他先来。江晨早就想赶紧结束了，便过去拉了一把。13点，挺好，终于挺过两位数了。江队冷着一张脸，扭头往回走。队伍频道快速刷出了一排消息： 暗冥放弃揉点，一心人放弃揉点，青岩放弃揉点，狗剩放弃揉点，炸子放弃揉点，本宫最美放弃揉点，王妃鸟放弃揉点，十方俱灭获得稀有材料心思。 江晨看了他们一眼，一行人几人怕他不高兴，正想着劝两句，只听他淡定的： 哦，谢了。 敞亮，小队成员顿时更喜欢他了。方景行对他了解深，知道他不会不好意思。过来看看后面还有什么。江晨应声坐回到了他身边。四个稀有材料全部分完，其中两个是世界 BOSS 能开到的，另外两个则是游戏专门为隐藏剧情新加的，而且应该十分难开出来，所以也给了一个全服的系统消息。世界频道又封了一轮，玩家们数了数，两件神器，两件神级套装，两个稀有材料，这还只是全服公告的，没公告的东西怕是更多。 我操，我酸了。 哼，这谁能不酸啊。 我书读得少，有梦啥时候这么大方了？ 这绝对有时间因素，隐藏剧情是官方盖章认定过的难度，你们看他们才打了几天。 帮主，靠你了。 啥？你们也发现了？ 啥？他们这是啊，想花钱买攻略。 啊？这攻略不能共享吗？ 想啥好事呢？要是你有这个攻略，你共享吗？ 以前有点傻，大佬们的攻略不都共享吗？到他们这儿就藏着掖着了。 能一样吗？其他服务可还没打出来呢，两神器两套装两材料你免费共享。 然而这世上爱贪小便宜的人太多了，很快人们便纷纷在喇叭上喊话，求大佬说说到底怎么开隐藏剧情，反正这个服的首杀已经没了。有心买攻略的都懒得搭理他们， 直接来到如意的帮会门口，希望能和两位大佬面谈。看门大爷便径直地到了花园。王妃鸟现在看见他就难受，起身又抱了他一把。看门大爷像没看见身上挂着个人似的，对着一星人： 外面有客人来访。 一星人扫一眼频道信息，对风影师道： 肯定是找你的，见吗？ 方景行帮着答了： 不见。 他看向身边的人： 听我的，等两天。 江晨知道他的意思，轻轻点了一下头。一行人便对护卫下了令，告诉那些人不见。看门大爷应了声，转身离开。王飞鸟被拖着走了两步，急忙松开手，回来分完剩下的钱。 对了，那个九十为什么没出现？ 咱们是完美通关，所以在这个剧情里他应该只是个背景人物。 按照游梦的尿性，我感觉以后可能会弄成世界 BOSS。 那我一定要打，敢欺负我小姐姐。 我也打，敢欺负咱们看门大爷。 一行人伸着懒腰起身： 行了，都分完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 方景行看着风影师： 想去哪儿？ 江晨便看向一边的大外甥： 想去哪？ 想让你喊我哥。 下一个。 哎，商场里有喜欢的东西吗？我送你。 没有。 那你喜欢什么？ 喜欢你能死了这条心。 谢成岩认真反省了一下，从他的视角，这小孩和他妈认识，又比他小，他便想认个弟弟。可从对方的视角看，堂堂一个大佬，凭什么认一个菜鸡当哥哥呢？ 我懂了，一定是我们的感情还不够深，等我们发展到了三次元见面，或许就行了。 方景行被无视地扔在一边，有点微妙的心理不平衡。 去哪儿？ 听你们的。 我随意。 方景行看看时间，发现快九点了， 还可以打一个本，走吧。 王飞鸟几人都还没走，闻言要跟着一起打。周围的几条咸鱼也想和新来的两位大佬玩，急忙把他们挤开，说要换人来。这时花园里又进来五个人，正是那几位人气主播。几位主播每天要开播，便没跟着参与打隐藏剧情。不过今天的动静闹得太大了，粉丝们都知道他们是如意帮会的，便嚷嚷着让他们回去看开箱。可他们经过上次突突自家兄弟的事儿，都不敢去触某位大佬的眉头，生生扛到了现在，这才找机会提前下播回来看了看。江晨扫了他们一眼，五位主播默默后退半步，干笑： 刚才听见你们嚷嚷着要打本。 我们已经下播了，也想打一起呗。 我们的技术很好的，大佬随便划水。 阿明，你说呢？ 我做不了主啊。 哎，和是不是兄弟啊？ 碰见封印师就这么没底线啊？ 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 你们一边去，懂不懂先来后到。 对，你说的对，你也后边排着去吧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